气旋，地球在转着圈，你那边是几点，隔好远。你发来的邮件有温暖的字眼，读几遍都不厌。我记得那场大雪在圣诞的月下，在我爱上你的瞬间，两公里送我的剑到我家门前，两脚印一生一见。我怀念那场大雪，当时过境迁，回忆像现在一样新鲜。我靠在你的右肩，曾笑得想念你的脸，我记得那场大雪。